好快乐。 郑梓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九点钟过后咧，逢星期一咧呢、這个新嘅时段啊，咁啊时段固然一路都喺度噶啦。不过翔哥咧以往就喺星期一嘅八点钟到九点钟咧，通常都会同我哋倾下偈啦。咁但系咧由今日开始咧，翔哥就落咗嚟呢一个部分，九点钟至十点钟，大家听到啦，有一个叫每日健康一小时。其实每人咧每日都会有一个咧就系健康嘅题目咧，会同大家讲讲嘅。咁啊，翔哥。翔哥因为其实佢有部分当然大家认识佢当然系环保啦，大家可能会叫环保怪人呢、這个我哋叫佢啦。咁但系好多时都认识佢呢就系心灵嘅。佢都讲好多心灵上面嘅健康，即系健康嘅讲到即系我哋讲到每日可能系个人嘅健康好紧要啦，但我都觉得心灵嘅健康都系好紧要嘅。咁所以呢翔哥褪咗落嚟九点钟呢个时候每日健康一小时。翔哥早晨啊。 早晨啊翔哥。 早晨早晨，今日真系讲心灵健康啦，因为我请咗一位心灵健康专家嚟喎。 系呢、這个你嘅专长啦翔哥，但我介绍呢一位同事俾你认识啊。 好啊。 咁以后呢 系啦、 ,Rachel 啊， 多多指教翔哥。 好开心认识你，好开心同你一齐。 系嗱、当然啦翔哥呢其实每个礼拜都会即有啲嘅题目啦，有时系心灵上面嘅题目，有时咧都不免会讲下环保嘅咁。嗱、今日咧，翔哥见到我嘅时候咧，就好想话，不如讲下呢单新闻啦。咁啊，讲到有机菜，其实上个礼拜咧，我都讲唔少喺新闻嘅部分咧，都讲下，有机菜。虽然咧，我哋而家成日都好似有啲人就，追求有机菜好似健康啲。咁、但系之前咧，即系有唔同嘅部门都陆陆续续嘅就检验到啦。其实有机菜都有啲残余嘅农药喺度，其实都当中又存在好多问题，就究竟系咪真嘅有机菜咧？系咪假嘅咧？有机菜？ 同埋因为呢即係翔哥有陣時我去街市呢、我见到佢寫住有机蔬菜，咁我就当佢系噶啦，都其实点样为之系有机 嘅咧？咁嗱，翔哥其实都除咗头先我讲环保啦，除咗佢系心灵上边，我都知道佢亦都有自己嘅即系少少嘅农场，都会种下嘢。翔哥你点睇咧？ 点睇啊？咁咧有一次咧，而家讲几年前啦吓，咁我就去买餸啦，喺街市啦，咁啊嗰度有一档咧，有啲之后有时有啲阿婆系卖噶嘛，嗱喺街市里边，叮叮当当嘅。咁佢又寫住动画牌寫住有机菜。 係啦係啦，我都成日见到呢啲。 咁我阿婆阿婆你有机菜呀、咁我说係呀，咁我话喺边度嚟㗎，咁佢话佢话咪本地㗎囉，我话边间农场呀、我笑多囉，唔係呀，咪我咁佢讲唔出啦，咁我话你又话有机，佢话隔篱都寫住有机，我咪寫囉咁。系真事嚟噶，好大个 牌， 同埋有机个又卖贵少少啦， 唔知少少啊， 唔系少少。 我寻日先睇到，原来咧有机番薯咧系卖紧就贵嗰啲啦，85蚊一斤，但系又唔系有机嗰啲咧，就10蚊两斤。你话争咗几多倍啦？争咗十几。 咁唔怪得阿婆咯，食有机咧就系又多人买又贵啲， 同埋菠菜好似有价值啲啊嘛，虽然有机两个字。我今日见到新闻咧，讲到香港有机资源中心咧，其实佢有做调查嘅，咁一路都喺度睇下，究竟发现叫做一啲已领取认证嘅有机菜档咧吓，究竟系咪真系有牌嘅咧？甚至乎佢哋嗰啲嘅即系有机菜系边度嚟嘅咧？咁啊，据讲啊，至少全港咧有24个嘅菜档咧系声称咧自己系有卖有机菜嘅，咁但系咧同时亦都系咧未获得咧就本地甚至乎内地嘅相关认证。咁啊，当中有两档咧甚至乎系怀疑贴出一啲冒牌嘅啊，即系假冒嘅一啲嘅认证商标咁。咁啊，重灾区嚟讲咧，其实有5个重灾区嘅吓。咁包括咧就系有中西区啦，即系同埋呢个深水埗区咧都系最多嘅。咁各有5档咧，呢啲嘅即系菜档就话，声称自己系卖有机菜，但系咧就假嘅，又讲唔出咧就系究竟边档有机厂咧，又边一档本地嘅有机农场咧，讲唔出嘅。一问到佢就咁，甚至乎头先讲啦，即系亦都系讲到话。冒牌嘅一啲嘅商业认证嘅呢啲嘅即係标签，有机认证标签啦。其实翔哥呢啲嘅情况其实系咪真系正如你所讲系真系好多，同埋点样杜绝到呢啲情况啦。 系啦，嗱，头先你讲嗰啲情况咧，都几复杂噶，吓、边啲叫有机菜咧？ 系啦， 同埋所谓有机系咪真系靠得住咧？同埋头先你提到认证嘅问题啦，讲认证嘅问题啦，嗱，最简单就讲佢认咗证咪得咯咁。 系啦， 而家嗱就睇到啦，认咗证咧 都系假嘅， 假嘅。嗱，仲有唔认证嗰啲系咪真系唔掂咧？嗱，讲个事实俾你听啦，吓阿翔哥而家喺店度卖嗰啲咧，全部都冇认证嘅。我自己个两个农场咧系冇认证嘅，香港最。 高調去推廣有機嘅一個農場，加道理農場咧係、完全冇認證嘅。 都係啊， 係啊，嗱，咁我哋講落去啦， 哇，好複雜喎、啊，咁樣 又點解你哋嗰啲菜又唔認證咧？唔、認證係咪等於假嘢咧？ 有冇人嚟挑戰你啲長歌之後？哇、你長歌你菜都冇認證嘅，係、有問題啊？有冇人試過咁樣樣 我又唔係好覺，可能佢哋心裏邊有啦。不過就要解釋清楚咯。認證梗係好啦。不過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就係認咗證唔係等於有保證。先讲呢个问题先。 认证原来唔等于有保证嘅。 有保证嘅、认证根本就系一种信誉嘅，即系大家系 标签 讲个信字。点解咧？你开个农场、你就要去揾第三者去认证啦。即系话香港咧就有两个中心咧就帮你做啦，咁你要俾钱啦。咁啊佢又嚟去定时定候嚟验你啦，有时突击检查啦。嗱、当佢嚟嘅时候咧吓、你可以做蛊惑噶嘛，你可以收埋晒嗰啲嘢噶嘛。佢又会攞啲泥去验啊，咁样就唔保证一定验到噶嘛。所以有啲农场咧，就系、我哋成日都话呢个系有机农场啊，日头有机农场啊，咁吓 日头 部分时间有机， 夜晚就唔系咁样。 即系咁吓，咁就同埋咧，而家个问题出在边度咧？佢哋真系好乖， 系 就系、做足晒啲嘢啦，佢哋唔打矛波啦。但系你知唔知啊？而家种嘢系越嚟越难，因为系气候转变啦，成日都失收啦，一失收嘅时候。应承咗人哋交菜交唔到啊点啊，咪沟菜咯，沟菜咪即系去大陆唔知边度买啲翻嚟，就捞埋一齐咁样样，即系成日衰呢样。嗱呢个问题就系、可能咧就系嗰个农场沟菜。亦都有可能咧，就系农场冇事噶，佢卖咗去俾嗰个档嗰度，个档主沟菜， 档主、自己沟， 你又好难查到系边个。 系 咁啊，有个方法嘅，我哋都知噶啦。嗱，你嗰个农场得个篮球场咁大，有乜可能出完十斤番茄有十斤番茄嘅啫？你连出咁多番茄，梗系唔系你种噶啦，系咪先？即系可以咁谂咯。同埋而家全香港都做唔到呢种菜，哇！你咁叻卖咁多嘅，咁我就知道呢、个系即系靠唔住啦。大家唔知噶嘛， 咁你行内嘛，长哥即系平时， 因为你讲咧，我哋自己行内会心中有数嘅，边个靠得住？嗱，所以长哥卖菜咧吓，我哋就系揾一啲真系可靠嘅咯。譬如阿长哥而家好彩啦，我屋企咧长期除咗自己种之外啦，食到由锦田嚟嘅乜菜、菠菜啊嗰啲啦，我又食到由大屿山嚟嘅皇帝菜啊、芥兰啊嗰啲，全部都系我自己好熟嘅农场。嗱、咁呢啲咪靠得住咯？嗱、你话咁啊？点解佢哋唔去认证啊？咁样吓，认咗证咪大家咪冇嘢讲咯？ 系啊， 唉，你唔知认证系好复杂噶。嗱，你香你人哋外国认证咧，个农场有几大啊？个农场咧就系、差唔多一个闲闲地半个新界咁大， 哇！ 半个新界，半个新界吓、即系二十个大屿山咁大，可以咁嘅。人哋一个农场系咁嘅农场啊嘛，有啲系大到一个广东省咁大，我冇讲错，广东省咁大嘅农场啊，吓、即系搭佢用飞机去喷药咧，就要飞成个个钟头先知由呢边飞去嗰边嗰只吓。但系我哋啲农场喺蚊营到咧一个篮球场咁大啫嘛，咁咧成日都系两公婆。喺度种下种下咁样样，即系淋水又系佢，施肥又系佢，就收菜又系佢，拎去卖又系佢，喺度看档又系佢咁样样咯。嗱，佢哋两个人夹埋咧，你譬如咁讲啦吓，而家叫搵到食啦，一个月先赚到万里二万蚊， 啱啱好嗰啲， 啱啱好，你仲叫佢认证俾三千蚊一个一年 啊， 咁嗱认证系真系咁贵嘅，成本系咁贵嘅，成本咁贵，你政府就出晒佢咪得咯，系咪？好啦，政府又话资助你，嗱，如果我资助你咧，千零蚊啦，嗱，你俾千零蚊一年啦，咁都唔系好多钱啦，系咪？好啦。但系最烦嘅咧就系，因为认证咧就要你写好多嘅报告噶。你买几粒种子，你买咗几多肥料，你今日出咗几多条菜，然后咧仲有你几时又落咗啲乜嘢，冚唪唥要好详细嘅，咁样叫 documentation 啊，即系长期要记录得好清楚嘅。佢系靠呢个嚟去判断你哋有冇蛊惑啊嘛。咁你要做齐咁多样嘢啦，烦到不得了。佢边有时间去同你填咁多表咧？即系所以咧，我哋香港大部分嘅农户咧都系我觉得，哎呀，咁同上另一样，佢唔使揾你个认证咧，佢都揾到食。 Okay, 我做齐应征咁鬼烦呢，又唔系赚多咗钱，不过点解要做啫。 咁既然如此啦，如何是好呢？牛头角顺手去到牛头角街市买餸嘅时候见到有机菜，咁又信唔过啦。 讲到你呢，你真系信我哋囉。信咩呢？就系第一，最理想嘅自己种啦，咁唔使讲啦。冇咁理想嘅呢，就搵人交嚟俾你囉。你搵一个信誉嘅农场，你识得个农夫咁样。 点样搵信誉农场？呢个时候又即系举手问问题。 咁啊，问我哋囉，或者系你去农墟嗰度啦。香港而家开始有啲农墟啦，有几个农墟啦。譬如星期日你去大埔啦，星期日你去天星码头啦， 咁会撞到刘宇芬啦。 系啦，咁呢就喺嗰度呢，就系同佢 hea 下嗲下。咁样呢就大家讲个下就熟㗎啦。咁样囉。如果唔系囉，你咪要搵一啲相熟嘅菜档囉。你倾得几倾呢，同佢买得几个星期呢，你应该估到佢有几诚实㗎。咁样囉。咁系咁㗎囉。 咁但系同嗰啲农场话，即系嗰啲农夫叫佢交菜嚟，咁呢啲系咪淨系菜档先至可以做到？即系我啲小市民每日都系买嗰根靚菜。 系啊，呢个又好烦嘅。因为第一唔平，因为佢系交通费啊嘛。 系咯， 除非你系咩咧？你系两三家人一齐住嘅隔篱啊，咁样啦，分咗佢，咁又得啊吓。譬如水果都得噶，咁样一箱自己分咗佢，即系咁样咯。集体购买啦，叫做 系。 咁所以咧，如果大家真系好想买有机菜嘅话咧，就不妨正如听下长哥嘅意见啦。咁啊，星期日啦吓，龙墟又有，大埔又有啦。 同埋有啲店咧，有啲店佢为咗自己啲店嘅信誉咧，一定 check 得好清楚嘅。佢同你 check 埋，你咪信佢咯。 是最紧要小心地揀啦。嗱，我知道长哥今日呢，除咗讲啲有机菜之外，你亦都系一间呢就搵嚟佢个朋友上嚟啊，系一位呢正念嘅导师咁。咁啊，将呢就擅长啊将呢一个愤怒化成正能量咁。转头翻嚟，长哥不如我哋介绍佢出场啦。 好啊， 原来生活好快乐。郑梓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連續幾個禮拜都一路喺度講啦，長哥你呢一個都有份搞嘅一個活動啦，叫新心靈嘅新心靈博覽啊，2016其實已經係第二年搞噶啦， 係啦，呢個禮拜就係噶啦嚇，一年四日啦， 25、26、27、28號，咁有興趣嘅可以上到佢哋新心靈平台咧留意翻啦 ，Facebook 嚟嘅嗬，長哥 係 嘛？ 係啊，嗱，仲有咧就係啊，裝個網站添，喺網站度報名嘅， 講埋啦， 係咯，好啊，好啊，嗱，呢個網站好得意嘅，就叫做BMSP.com BMSP，Body Mind Soul Spirit Body Mind Spirit Platform 咁样啦吓，你上去嗰度咧就睇晒噶啦。我哋有100位导师，就138场，全部免费噶啦。平时去听咧，譬如阿 May 咁吓，你去听咧就有几百蚊，1000几百蚊啦，而家免费吓，所以咧就绝早满座啦。阿 May 嗰度满座啦，应该 满咗啦， 系啦系啦， 满晒座。 咁咧就长哥个未，因为我就 book 咗一个好大嘅 call， 700人， 长哥都未满座。 咁啦，就所以咧你可以嚟啦，嚟香港大学听阿长哥讲啦。 系 咁我哋喺4间大学嘅，第一日就喺港大啦， 25号喺港大， 跟住就去岭南啦。去城大啦，仲有系去 理工先， 理工先，理工先， 26号理工，系啦，27号岭南，28号咧就系 咁咧，好多好多啲节目，真系你谂得出嘅咧。而家我哋都请到啲导师嚟啦，一年一次吓。咁啊，而家我哋有渣打马拉松啦，有杜海泳啦，行到上广州啦。以后咧，由出年由呢今年春天开始咧，香港多咗一个 signature event， 就系有一个新心灵嘅博览，一定系喺复活节举行嘅4日。 咁我见证咗长哥，即系上年佢有搞啦，今年。佢即系今年越搞越好啊！ 我有朋友提啊，即系叫我喂一齐报名上下啲 course 咁样调整下心理。 而家已经80%爆咗啦。 好，趁手啦。 长哥介绍嘅呢个朋友咧，真系唔好意思啦，爆晒啦，满晒啦，系嘛已经。所以咧，如果你今日听完之后觉得诶好想报啊咁，唔紧要，有其他方法咧就揾佢吓，做一啲咨询又好，甚至乎咧揾下佢问下啲意见都好啦。咁今日咧上到嚟嘅咧系一位咧就资深嘅培训导师，亦都系咧就系一啲嘅杂志嘅专栏作家啦。咁啊写好多关于亲子教育咧咁。咁今日咧佢上嚟讲嘅一个题目咧就即系点样将咧愤怒啊，我成日都有嘅化成正能量咧咁。咁啊呢一位咧系。 呢一个头先我讲啦，系一位咧就系资深嘅培训导师，佢系谢清美，我叫佢做阿 May， 阿 May 早晨， 早晨啊，早晨， 早晨，早晨。头先我讲咧嗰个嘅，即系你嘅一阵间系讲廿五号咧，即系港大嘅呢一个新心灵嘅博览咧，你个嗰个课堂已经爆晒噶啦，系嘛？ 系啊，港大同埋岭南大学都满咗， 两场都满晒， 系啊。 OK， 咁即系所以我哋就无缘啊，冇办法啦。 好似 walk in 嘅都得嘅，应该嘛，把握机会啦。听今日呢一个访问都好帮到手嘅， 跟住长歌三尾。入到嚟啦，我都即系好对呢个题目好感兴趣。头先我讲啦，即系愤怒，我唔知子彤系咪？ 我成日都好愤怒噶，我系一个愤怒人咧。虽然我个样唔似啫， 你样真系我成日都好斯文， 唔系 嘅。 但我真系噶，即系入无论系工作环境啦，吓对住人啦，或者是甚至乎个社会有时咁撕裂，你见到啲新闻嘅时候，你都可能喺度好好愤怒。有冇搞错啊？点解会咁？ 但其实有阵时咧，我觉得愤怒咧系自己谂多咗或者自己攞嚟嘅，所以。即系首先，我想问一下May先，即系点解或者咁啦？我哋今时今日系咪真系愤怒比以前年代多咗嘅咧？系， 我觉得就应该都一路都有， 一路都有， 一路都有啊。其实好自然嘅就，其实愤怒系好自然，好。好系能量嚟嘅啫嘛，都系 咁爆嘅。近呢几年我感觉系 咁爆，咁好可能唔系即系个嗰、那个 channel 转化得唔够多咯。我哋吓，试过有人做过研究咧，譬如喺战争期间咧，咁咧就相对地啲人咧就少啲愤怒， 哦、即系 少啲人与人之间会少啲冲突啦， 反而 少自杀个案啦，精神病院会少啲， 反而 少啲病人个病发率啦，同时亦都。会系啲人比较系开心啲嘅，即系大家人走埋一齐咧，都好 cheerful 嘅，系啊？点解咧？就因为大家都有个将个愤怒嗰个发泄咧，就系有公敌喺度，就系嗰个对方啦。咁佢就系揾到个即系出口咧，去发泄呢 样嘢，共同嘅话，共同嘅地方咁，所以团结埋一齐。 系啊系啊，咁啊即系一路摊开新闻，大家都好高涨啊！哇，就系敌方点点点，变咗咧就系就已经将呢种愤怒嗰种嘅能量咧或者个情绪 消融咗佢。 系啦系啦。 咁但系咁嗱，头先你讲嘅就系即系譬如系饥荒或者战争啦，咁呢啲嘅敌人咧就系外在噶嘛。咁如果系对于一个地方本身嘅即系领。是啦，即系领导嘅或者政府不满嘅，咁呢一种嗰种嘅愤怒会唔会有一啲唔好嘅效果嘅咧？有 啊，其实系咁发泄都唔系一件好嘅效果嘅，但系好过压抑咯，肯定系好过压抑咯，即系咁冚住，一路就会累积。其实好多时我哋喺学校咧都见到一啲学生咧，就系佢譬如话成日俾人欺凌啦，咁佢压抑咗自己啲愤怒啦，结果佢伤人嘅机会更大，同埋伤得更加之劲，咁样 咯。咁应该点样发出嚟啊？ 其实最好是转化咯， 转化 系啊， 点样转化咧？ 系啊，即系用发泄或者系用压抑嘅方法都唔系最好咯，吓吓。 O K， 最好就转，其实愤怒系可以或者甚至所有情绪都可以转化咯。佢系一种能量嚟嘅啫嘛，能量根本上就系留喺度，佢亦都会系一转化咧，佢变成一个好正嗰种感觉。 但系可以点转化？即系有啲人系转化成食嘢嘅力量噶嘛，化悲愤为食量噶嘛。 第一就系接受咯，系啊，接受我自己有愤怒，因为本身愤怒同其他情绪一样，都一样可以接受噶嘛。即系我里边内在感觉到我接受有呢种情绪，同时我确知道有呢种情绪，让呢种情绪 pop up， 同时到最后唔好黐实上身，即系唔好揽实佢。 系， 即系好多人就系。拥抱住愤怒，所以你见佢成个身都好似咧，就系啲炸弹咁 啊！ 系 啊， 阿 路嚟， 阿路嚟，即系佢，你会感觉到你行过去，基本上好多都系炸弹喺个身。 哦，但可唔可以具体啲讲下？即系譬如系啊，我真系好嬲你一件事。咁我依家系知道我嬲紧，我认知嘅，我都认同呢个情绪。咁跟住点样？ 其中一个好简单嘅，即系叫做 mindfulness 嘅方法啦，就系正念啦， 正 观啊，如果有人翻译叫做正观，其实就系将我哋咧系。带翻去我哋自己而家呢一刻，即系愤怒其实系我哋有啲嘢扯走咗，即系嗰种能量我哋喺里边 pop up 咗出嚟，咁然后我哋自己即系会系感觉得到，确知道有呢种情绪之后咧，咁然后我哋就系、是。我试下帮你做啊 ，Rachel， 好唔好啊？你试下啦，不如我咁样会可能会清楚啲，你好似好 feel 到呢种感觉啊嘛。咁我哋嗰个方法叫 Rain，R A I N， 咁你试下啦。而家你不如好唔好，你都眯埋眼去感觉一下，因为通常对眼，我哋就比较容易啲去令我哋分心嘅。系啊，一齐试下， 一齐眯埋， 大家都可以， 两 个都可以一齐玩，一齐玩吓。其实愤怒系一件都 是一件很简单很简单的事，其实是一个很表层的情绪本身下。好，咁同时好感觉下，你睇下有冇最近有冇边件事令你哋好似都好激气嘅，即係好 好多啊。 就一件事 而家 一件事 係好边埋眼係啊，咁呢就去睇下一样嘢走出嚟下。大家都有啊，嗬、？OK， good， 好 ，pop 出嚟，你 feel 到吓，我哋先咧就系确知佢 ，recognize 佢，我知道而家有个愤怒嘅情绪喺你里边走出嚟吓，咁跟住之后咧就系、是、容许佢 say yes， 点样容许佢 你容许佢出现，即、好似旧个天空容许个乌云喺个天空度出现嘅呢个 图像啦， 系啦系啦 ，OK， very good， 做得好好啊吓，咁啊容许佢发生。跟住之后呢就睇清楚佢，去睇下呢个愤怒呢种嘅能量或者呢种嘅情绪而家喺边身喺边一个位置度，你会感觉得清晰一啲呢？ 冇喎、 啊。你唔睇下佢究竟喺边喺个脑度。係好，有啲朋友可能会係感觉到喺个心度、啊。 喺个心度我係好 安住咗。好好好好啊。究竟佢有几劲嘅愤怒呢？譬如十分系满分嘅话呢，你俾几多分呢？即系十分系劲愤怒嘅话，咁你感觉下有六七分、 八九分啊都。 好 ，very good， 好。长哥咧，长哥你俾几多分？ 长哥冇乜愤怒 嘅。好，咁我就唔帮啊长哥字，因为长哥而家唔系处于愤怒状态。好，特别系帮阿 Rachel 啊，八九分吓。好，大家阿 Rachel 知道你自己有八九分，好好。而家最后就系落艾真啲快，就我哋唔好黐实佢。你就感觉你透过你嘅呼气啦，就将呢样愤怒咧系。让佢要离开，就好似睇住个乌云离开一样，系、啦。 系咪需要啲时间嘅咧？ 好快嘅咋， 好快噶， 半分钟之内就搞掂。 我哋俾少少时间阿 Rachel 咧，将呢个愤怒慢慢酝酿一阵，酝酿一阵，再释放佢先。先听听交通啊，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再睇下呢一个愤怒点样转化成正能量。 原来生活好快乐。郑子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我舒服咗好多啦，黄奕彤你嘅感觉如何？ 我人真系唔知系咪冇乜愤怒咧咁，即系我有都幻想到件事嘅，但我就未去到头先阿子彤就话咧，喺个心口嗰度咧就硬住硬住，但我又好似冇乜硬住硬住。 诶，点解有咁嘅情况嘅？未， 你正话仲喺个头度，我 冇听到你讲 个愤怒个感觉，其实即系你好仲系有啲念头咯， 即系唔够强， 即系未够嬲啦，系嘛？未入心入肺啊？ 可能你未够。当下即系个、你仲系俾个头脑咧，系一路带住我哋去做自己你做嘅节目啦，又或者喺度存在， 咁都俾你知道 爆煲喺度。Rachel 就比较 behind 啦，或者比较当下，你好快就 feel 到自己嘅内心 喺个心度揦住先 吓。咁、其实 feel 到个内心咧，就好快就转化嘅。 头先我哋讲咧，即系点样样将嗰个愤怒咧转化为正能量啦。咁今日上到嚟嘉宾阿 May 咧，头先就介绍咗一个嘅即系方法、一个过程。不如咁，我哋再。重温多一次嗰个嘅，即系由愤怒转化成正能量嗰个过程，俾一次睇，即系俾大家听众听多一次，好唔 好？好啊，其实就叫好简单，就叫 ring R A I N 吓，咁啊四个英文字。 系呢个方法。 第一个字咧就系 recognize， 就系确知，我哋确知自己有愤怒。随时有时都会发现，有时冲紧凉都有啲嬲嘅嘢。 拣咗佢先。 recognize 拣咗佢先， 认知道我而家有愤怒，跟住就 allow。容许佢，我俾佢存在，咁我接受佢，跟住之后咧就系、I 就 investigate 就系探知佢，究竟佢点咧？究竟有几强？我几嬲咧？佢喺边度咧？我感觉得佢深啲咧，咁最后就。N 就系内外真理法，唔好黐上身，同佢分翻开。 但同佢分翻开呢个过程，我谂系最难嘅。 系啊， 因为佢上咗心口啦，已经入咗心，入咗肺，硬住。 佢对话师接受其实都好难，因为我哋唔中意嗰样嘢咧，你唔好出现喺我面前，我唔中意呢个人，唔想见到佢。 会啊会啊，其实系两个关，冇错，你两位真系好醒啊吓，即系基本上系呢两个关都系一个最难嘅位，即系我都知啊，即系知都好过唔知啊，当然 系。 咁你知道咗啦，跟住就好通常我哋就会即系。对，即系会系否认啦，或者 抗拒 啦，或者压抑啦， 好难系接受佢。 咁就唔系一个健康嘅方式去处理翻我哋负面情绪，嘥咗啲能量， 好明噶， 系嘥咗啲能。其实能愤怒系一个正能量，可以令到我哋跟住舒服咗咧，跟住我哋就好正。 但我明点解会即系好难过呢一关咯？因为我就咁听咧，我如果系初次接触呢一个即系过程嘅话咧，好抽象 即系去到嗰个位置，我应该点样处理佢咧？点样挨过或者跨过呢一个关口咧？之后去落到去就之后再去即系分开佢，分离佢，点样接受佢？可唔可以具体啲有啲嘅 tips 或者嘅方法俾听众咧？ 其中一个位置，其实通常嚟讲，我哋都会系一个比较即系活在当下嘅状态，我会即系引导啲学员啦、啲同学咧，就会系比较即系自己可以静落嚟啦，去感觉到自己嘅身体多啲先啦。咁就即系佢唔系应酬我讲俾我听佢愤怒啊，或者等等咯，即系佢唔系答我的问题啊，吓咁就佢真系 feel 到自己好真实地愤怒真系存在，同时佢亦都。当佢发，我要引导佢，希望佢可以做到嘅话，我尝试去接受佢。个接受就系话，即系其实都俾佢睇到知道，就好似个天空接受个云喺，喺个天空上。 即系人生一定会遇到你唔中意嘅事情， 系啊，系啊，系啊，就系 say yes to life， 冇错， 系啊，即系咩事实都有机会。啱啱搭唔到坐呢班车，咁我都接受，好多时。个心里边要接受咯，即系如果个心接受唔到，就好多时啲猛疹嘅嘢又再产生啦。咁呢个就接受啦。 当我哋过咗呢个关口，即系接受咗啦， 就 过 第一关啦。过 第一关啦，咁样 就去了解下佢，即系留啲耐性去睇一睇清楚佢。跟住之后就系可能我哋透过呼吸啦，去感觉翻呼吸。然后跟住佢走噶，佢一定走。佢唔会黐上，即系如果除非我哋唔俾佢走嘅啫。 系 即系冇一样嘅能量咧，系会。停留不动噶咯，咁样咁 呼吸就最好嘅方法系嘛？ 系啊，呼吸可以系啦。通常我都可能会用一啲有啲好似形象化啲嘅嘢，譬如话我就俾一张贴纸佢贴喺个身度，而家佢喺呢个位置，然后佢想象呢样嘢佢系黐晒佢张纸度，然后佢张纸掉走，咁亦都可以。咁其实如果我哋翻屋企自己做咧，就真系静多一阵间咧，你真系发觉。轻松咗， 舒服好多。 系啊，你见到小朋友佢嬲完之后可爱啲。 呢一个方法系咪可以帮小朋友？因为小朋友咧最近咪即系我哋知道，即系佢哋轻生嘅情况啦，都比较令人关注嘅。咁即系可唔可以喺呢一度同我哋讲多少少啊？ 其中一样位就系我哋真系接受情绪咯，吓，即系接受我哋种种事情嘅发生咯。你都真系好事实上睇到，其实本身小朋友天生都系可以有呢种能力嘅。你见好多时我哋啲小朋友有时喊完，佢真系试过有时跌倒好痛啊！对于佢嚟讲系第一次跌得咁痛，咁如果父母肯俾佢喊咧。即系冇停止佢喊咧，咁佢喊完之后，你发觉佢好开心嘅喎，佢笑得仲大声。 所以呢个要对父母咪再教育咯，因为通常小朋友喊咧，阿爸阿妈就哎呀唔好喊啦，乖啦，唔痛。 尤其是对男仔， 系 啊， 丑死怪嘅。 系我细个都系咁。 男仔系喊咧，就即系好似代表懦弱啊，或者系喊包啊， 同埋惊嘈亲人咧。 系啊，又惊即系惊俾人笑啊，呢种嘅社 或者惊冇家教啊。 咁呢个真系。真系尽量真系避免呢样嘢，其实最自然嘅方法就系最好嘅方法。 系啊， 但我想了解多少少，因为头先我本来都想问阿美，究竟将愤怒转化为正能量系每个人天生就已经拥有嘅一个能力嚟啊，还是系要后天去学嘅咧？ 啊，基本上可以天生嘅， 基本上可以天生 系可以天生。 但我明白嗱，如果你话喜怒哀乐入边开心嘅嘢，哇，我哋好明白，可以好快去接受佢啦，系咪先？可以好快去享受佢，了解佢快乐，你当下好开心。咁但系愤怒啦，即系你啲咁嬲嘅嘢，又点能够一时间短时之间将佢转化正能量呢？ 其实基本上咧都会系即系。一般我哋点解会咁唔接受？系因为同我哋一啲以前嘅经验有关。我哋惊咗，我哋都恐惧， 系好抗拒。 即系反而系我哋嘅成长经验影响到，或者我哋甚至系我哋嘅自我影响到。如果正常小朋友，你好细个见啲 B B 咧，佢有时会系好猛疹吓，攞唔到嘢，佢想攞到嘅嘢，佢攞唔到，佢好嬲吓。咁佢跟住之后冇人理佢，佢因为跟住之后佢又嬲完噶啦吓，咁佢咪转化咗咯。佢跟住其實都好有活力㗎喇。 佢就接受咗佢攞唔到囉就 係。佢係呀係呀佢冇人理佢佢咪自己係啦接受攞唔到啦。亦都等到嗰個憤怒會走。 咁所以其實家長我哋教小朋友嘅方式如果即係根據咪你呢一套嘅概念係同我哋以前認知嘅佢喊你就叫佢唔好喊啦盡量安慰佢佢要嘢掠嘢㗎你俾佢啦咁佢掠嘅咁樣即係你咁樣對佢唔好啊咁樣其實即係同以前好唔同㗎喎。 可以咁讲，其实最重要我諗香港嘅嗰个整体呢，就係嗰个情绪教育真係做得唔喺呢个位度，可以即係即係再去深思，就係、是、接受情绪呢个位。情绪本身係一种能量。 咁系咪就係因为学童佢哋唔接受嘅情绪呀，所以先至会有即係咁嘅反弹，令到佢哋做出啲咁嘅事情呢？ 可以咁讲，其实係呀、其实好多时就係因为pop up 咗出嚟，同时好可能唔单止淨係有情绪，可能有啲念头就咗出嚟嘅时候，我哋冇去睇清楚佢啦，我哋冇去去接受呢、這个呢一样嘢， 根本唔肯接受，系惊嘅逃避， 越逃避 觉得冇路行， 恐惧咪就会越有呢个情况发生。 同埋喺读书嘅过程当中咧，真系比较少，即系以往我读书嘅时候，好少处理你嘅情绪嘅一啲嘅话题，可能为咗呢一个话题开一啲工作坊啊，一啲嘅讲座啊，甚至乎有导师会同你讲，你系咪唔开心啊？咁、即系佢唔系专注系做呢个工作噶嘛，系咪先？佢可能关心你一声就一定会有嘅， 系啊。 咁但系好少有一个部分就系、是、专注就处理一个学生嘅情感啦、个人情绪嘅压力啦，呢啲其实我唔知依家系咪都系咁少，但我读书年代其实好少嘅。咁所以学生哥，其实你叫佢哋咁细个人去学识咧，情绪咁大，个浪咁大，涌到埋嚟嘅时候，要点样自处，点样处理咧，其实系好难嘅事嚟噶咩？ 可以咁讲，其实系、所以我谂反为即系有时我哋就系、是、陪伴佢啦，喺佢身边啦，咁让佢特别系一啲负面情绪嘅时候，我哋就喺佢身边咧就接受佢， 系 即 系 我哋接受佢，系啊。咁我哋唔好因为佢嬲或者因为佢伤心而担心啦。系、有啲家长可能都系出于好意，咁佢可能系担心，咁变咗我哋个担心咧，就系、是、亦都会令到佢收埋咗佢嘅伤心，收埋咗佢嘅愤怒，咁变咗个呢、這个能量就一直都冇机会去转化。 咁但系真系要啲时间去学习。 同埋，如果个小朋友即系每日都有愤怒或者唔中意嘅嘢，咁每日都喊，每日都成，咁我哋都唔使处理噶，即系由佢咁样发出嚟。 其实唔会成日，其实我哋咧一刻咧一嗰咁多个钟头咧，一定唔会样样事情都会激发我哋嘅愤怒，一定唔会，只系将嗰啲愤怒有时就系我哋。如果我哋有呢种感觉咧，就是、因为我哋一直都冇处理个愤怒，冇转化到愤怒嘅啫。譬如话我哋真系突然间谂起呢件事件唔开心，我哋唔够啫嘛，好快啫嘛，一分钟两分钟就已经转化咗个愤怒，咁我哋就可以做翻我哋而家呢刻嘅嘢，同同学玩紧一啲嘢啊，或者系听紧老师上堂，你会更加之专心咯。 系，咁我谂呢一个其实喺家长嘅即系嗰个嘅概念上面，或者系甚至乎教师嘅培训，或者即系学校里面嘅配套咧，其实我谂即系如果要加入呢个情绪嘅管理嘅话，哇吓都几大一个动作喎，系咪咧？ 其实喺外国就已经好普及嘅、即系即系将正念或者 mindfulness 呢种方法咧，去帮同学咧系去转化。 个效果系咪其实真系好好噶？ 好好啊！已经我谂系数以万计嘅研究报告咧，系帮到好多学生。譬如话有啲有冲动行为啦、本身先天上高佢已经有过度活跃嘅朋友啦，咁嗰啲小朋友佢基本上好冲动。我自己都即系用呢个方法去帮到一啲冲动嘅同学咧，系、好即时，唔够两分钟，佢就将佢好积咗好多个嬲， 系 吓将佢转 化咗， 佢舒服咗啦 ，Miss 舒服咗啦，姐姑娘，真系 即刻就唔冲动咯，冇乱噏嘢啊，或者乱咁喐人啊， 佢起码好知道正话嗰种嘅嬲，嗰种嘅猛，嗰种嘅伤感，嗰种嘅唔舒服嗰种感觉咧。是舒服返 咁啊，问一问长哥啦，长哥好静，同埋呢以我认识嘅长哥呢都系佢冇乜哇冇火㗎。佢唯一嗰啲嘅怒气呢都系通常讲到啲环保议题呢就即系边个 愤怒啲啦。 做嘢佢就连珠炮发炮发完之后佢又好平静。长哥你咪唔会有愤怒嘅。 唔系㗎，我諗我愤怒咗几十年，而且佢啲愤怒系极大添。我諗我大学毕业嗰阵时呢真系觉得，如果天星码头嗰啲旗杆嗰度有两个掣俾我揿，一揿咧就可以毁灭呢个世界嘅啦，全香港死晒嘅啦，我就个礼拜都去揿噶， 揿一次死晒嘅啦，从来唔使再揿，个礼拜冇得再揿噶。咁但系我见到长而家嘅长哥啦，你话你愤怒咗几廿年，但系依家长哥俾我感觉就系冇乜脾气， 好祥和咯， 系 咩？ 系啊， 系啊。咁讲啦，好似阿 May 话转化啊嘛，我哋喺农场里边咧就搵嘢堆肥啊。我哋发现呢越系臭嘅核突嘅嘢呢你喺泥度埋得越耐呢个肥嗰、那个肥沃嘅程度呢个土个能力越大。 啊、 所以呢我諗奋斗都系咁囉。 你越系激嘅，越系顶唔顺嘅嘢咧吓，你可以转化到佢啦，就化悲愤为力量嘛，可以变成正能量噶嘛。 系， 长哥，不如你讲下你点样将嗰个嘅即系愤怒去转化嘅咧？ 其实谂翻转头，我自己都唔知道我点做。不过就系好似阿咩咁讲啦， 可能间田间得多， 转化咗落去。 系啦，嗱， 种植 啦， 呢个都系一个好 园艺治疗嘛。 系啊， 咁另外我做静心啦，同埋有一样嘢都好紧要嘅，就系饮食啦。你食一啲嘢就会好猛噶啦，食一啲嘢就 会 好 猛噶 啦。 系啦，咁我戒下先。 讲啦， 哦好。 下个礼拜我哋就讲即系食咩嘢会快乐啊？食咩嘢你就会火爆啊？其实好简单啫嘛， 食肉咯， 系 啊， 就系嗰啲咯吓。我有一个朋友真，你话真人真事啊！呢位太太咧，佢老公好成功啦，系一间大公司嘅 CEO 啦，大集团嘅 CEO 啦吓。咁啊，佢不时咧都系买啲靓牛扒煎俾老公食嘅。 系 咁，佢同我太太好熟啦。我太太就同佢讲啦：，喂，你好快做寡妇吓，即系咁样吓，咁样样。 点解啊？靓嘢嚟噶。 咁其实太太话我知噶，跟住各位太太话我知。不过咧，如果我唔俾牛肉佢食咧，佢就冇呢种爆炸力噶啦，就系做唔到 CEO 啊咁。 咁系好定系系好定唔好咧？咁啊，老友， 唔知后来点样样啦。不过真系噶 ，you are what you eat， 你食咩咧？你个人嘅状态就会点样样咯，系啦。不过有一样咧，我哋平时好多人唔知嘅咧，就系白糖系令我哋个情绪系好不稳定。 反而 我落好多糖噶， 就系咯，系啊。咁佢哋做过啲实验啦，举一个例啦吓，喺美国几个监狱。同埋嗰啲少年嗰啲犯嗰啲惩教所嗰啲咧去做咧，就系佢哋一年五日就俾佢哋食新鲜嘅蔬菜同埋肉，即系总之样都系新鲜嘅，冇罐头啊冇加工食品啦，当堂全部乖晒，即系就冇打斗啦，冇嗌交啦，个个咧好听话啦，循规蹈矩啦，即系性情完全唔同晒。嗱，咁你就知咯，就 系 咁简单。 但系食甜嘢咧，即系我唔知阿子彤系咪，我就可能系有时有啲人就话食朱古力咁，就会令到个人咧会开心啲嘅。咁食甜嘢咧，你个人就好似令到你嘅情绪咧，又会觉得你嘅人嘅情绪系 sweet 啲嘅，感觉咧就会开心啲，唔系好嘢嚟嘅咩？长哥， 系一种短期嘅刺激剂咯。嗱，佢哋话咧喺最多打仗嘅地方咧，譬如中东啊嗰啲啦，佢食得好甜噶，佢啲甜品咧就真系好夸张噶。喺印度咪好穷嘅，印度啲甜品你睇下，我哋食唔落嘅甜度啊，咁就系因为佢哋喺生命里边需要揾翻啲甜嘅味道咯。但系呢样嘢咧，如果你用白糖啊，累死咯。咁所以咧，如果你食啲好甜嘅水果咧，就会解决呢个问题咯。 哦， 即系食多啲香蕉啦。所以香蕉系一种好好嘅 mood food 啊，另外系情绪 嘅 食物嚟嘅咁咯。食多啲好甜嘅水果，譬如我就食林齿啦，嗱，鸠甜味，即系嗰啲啦， 好味嘢。 系啦，甚至系食椰枣啊嗰啲啦，好甜好甜嘅嘢。咁我哋都用一啲冇白糖嘅朱古力啦，我系自己做啦。嗱呢一啲咧就嗱朱古力，你讲起啦，佢好抵死嘅，里边。真系有一啲化学物质咧，令到我哋好开心嘅食咗啊咁咯。 嗱，讲到食咧，长哥啊固然系专家啦，但系翻屁啦。嗱，头先长哥咧就话佢耕田嘅时候咧，佢嘅谂法就越臭嘅一啲嘅肥料啦吓，咁啊一定系越好嘅，摆得越耐咧，佢个效用咧令到土壤更加肥沃。其实喺行动上有啲乜嘢可以令到个人咧，系可以将一啲愤怒，即系头先嗰个就系你一路教就系用个正念嘅方法，系将佢变为咧就系正能量嘅吓，谂嘅思考嘅行动上，其实有冇啲嘢系都有一样可以做到，将个愤怒可能摆低咗佢，变为正能量咧？ 哦，可以噶，可以噶。其实即系用一个创意啲嘅方法，或者用一个建设性嘅方法咧，将嗰种既然佢啲能量出咗嚟啦，咁点解唔用一个创意啲嘅方法去做？譬如佢。好嬲嗰时佢可能打烂咗个花樽，叫佢慢慢去砌返囉。 叫佢砌返个花樽。 係呀、啊。 o、okay、 等佢嬲完先系嘛呢个。 係呀、啊。 一路砌佢啲嬲就会走㗎啦。冇、所谓㗎。咪叫佢啊其实打烂花樽 ,ok, 你唔好闹佢住。咁然后跟住我知道佢花樽冇咗喎，不如我哋砌返囉。 系一个点样嘅一个启发嚟嘅呢当中系。 呢个就系我哋既然佢有能量pop up 咗出嚟出现咗啦，其实佢有个精力喺度，咁点解唔去将呢种能量去转化呢、凡系所有转化咗之后呢，佢个嬲就冇㗎啦。即系你甚至可能你话有啲可以做，即系话真系去打波绳啊呢啲咁。咁嗰个就系、是、嗰、那个系啦，嗰、那个都系用咗啲能量。 咁但系砌砌翻佢就系、是，咦？我觉得砌翻佢唔系净系只佢发泄完之后，但系佢点样样将个能量，即系呢个系一个过程嚟嘅。喺砌嘅过程当中，其实系咪真系帮到佢？ 绝对系啊，绝对系啊， 嗯， 系啊。我好似听过佛陀有个故事啊，佢都系咁话，有一个好劲杀人嘅人，好中意杀人嘅人，佢行到一条乡村，咁就系见到佛陀，佛陀明知道系呢咁嘅情况。咁后屘佢就话啊，佢随时去斩咁啊！佛陀话好啊，你杀我之前，你都可以去斩棵斩棵树啊！我净系要即系呢个树枝嘅啫。咁佢、我要几块树叶嘅啫。咁佢逐一声就斩咗成棵树咁上下啦。树咁啊，就好多块树叶摆咗出嚟。咁跟住话，不如你帮我砌翻出嚟啊！咁跟住之后系啊，咁跟住之后呢位先生咧。就跟住佛陀去学嘢啦、即系佢后屘就收到知道咩信息啦，咁样。 佢原来砌系花咁多时间 。其实点解唔将自己啲能量去喺一个建设性嘅地方咧？ 但我幻想到啊，头先阿 May 所讲，你打烂个花樽唔紧要，你砌翻。 系啊， 喺砌嘅过程当中咧，佢会一定会思考噶，点解会咁大力打烂个花樽咧？如果下次再有即系你愤怒嘅时候，系唔系用同样嘅方法去处理咧？即系我觉得，如果我系嗰个嘅即系朋友打烂花樽嘅朋友，佢 会思考成个过程 系 好紧要。 系啊，咪就俾个空间佢做呢样嘢咯。一般小朋友如果俾佢呢个空间呢个位，就而唔系一开始就认为系唔啱啊，令到佢就自己自我否定啊，又或者系揾藉口嚟推卸啊等等咧。佢一有空间咧，通常小朋友都已经好有内疚感啦，佢自己有反省啦，佢已经好多 咁啊。系你唔闹我咧，我就自己内疚噶啦。你闹我唔认啊，咁啦。 系啊，系啊，系啊，好多小朋友做佢就啊嗱，即系同妈妈顶完嘴啊，或者系驳咗，即系。做一啲嘢，佢覺得對媽媽唔住嘅説話咧嚇，佢就即時已經好感覺，譬如打機啦，係咁打機而冇做功課咧，佢自己好知要內疚嘅嚇，咁、只係咧就係、我哋冇俾個空間佢做呢樣嘢，俾個空間佢去，佢有個空間去反省咯 嗱，呢啲都係咧，我覺得係即係唔可能短時之間嘅事嚟。譬如你好嬲咁短時間打爛個花樽，你梗係好快要砌翻佢，你都要花啲時間啦。一間翻嚟咧，我想問下，有冇啲即紧急地去处理嗰个咁嬲嘅情感，你知道咧个嬲真系几秒之间可以伟大件事，系咪先？即系一件事情，你好重要嘅三秒咋？如果你个愤怒一出嚟嘅时候咧，件事就和晒噶啦。有冇啲好紧急嘅情况可以即系短时之间可以处理到嘅咧？ 有噶有噶， 转头翻嚟问下你啊。 原来生活好快乐。郑子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首先呢 ,Hebe 好紧要啊，就係问呢，即係如果喺一个好嬲好爆嘅情况之下，有冇啲咩紧急嘅方法，係咪驚遲啲得罪我驚个爆嘅时候帮我舒缓。 我驚我啫可能。 对住我嬲 係咪，我得罪咗你。 咁应该可以有冇啲咩方法係即係可以即刻处理到嗰个情绪嘅，如果啲学童啦或者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绝对可以。其实通常啲人嬲呢，你会睇到噶，佢会系张牙舞爪。你见有啲朋友咧，佢如果抑压到啲嬲咧，你见佢夜晚瞓觉会望牙。即系佢头口腔啦，同成日想找人啦。因为你通常你嬲嗰时，你梗系想攻击噶吓，咁你就会系啦，会捉去找啦。因为同我哋始终都用 揸拳头或者系 演化 战斗状态 过嚟，系啊。咁所以我谂我哋都可以自己即系。收緊啲肌肉啦，咁亦都去可以做下扮下鬼臉啦，即係整到自己個肌肉呢或者面部的肌肉呢可以係有一個拉緊跟住放鬆，係呀係喐下個口啦，扮鬼臉盡情啲喐下個口啦，咁同時深呼吸囉，因為一個深呼吸其實就容易俾我哋返去當下，咁我哋就真正去感覺到呢一個憤怒嘅情緒，然後就佢即刻就會好快轉化。日本人有一個方法咧，佢哋去即係古老有個管教嘅方法。佢其中有一樣嘢好特別提咧，就係如果一有憤怒嘅時候咧，記得要深呼吸。結果咧，有時有啲日本人咧，佢係譬如話佢真係咧，去到即係人哋撞親佢啦，撞咗撞跛只腳啦，佢起身咧。对住司机讲多谢你啊咁， 哇！ 咁因为佢个愤怒过咗，佢反为感恩冇车死司机啊。吓咁、其实因为最终佢愤怒过咗啫，而家其实愤怒未过嘅话，佢可能就即刻同个司机 闹咗佢嘅啦。 系啊，打过或者闹过啊咁样。咁所以其中一个位就系深呼吸，因为个深呼吸其实已经俾到我哋咧去嗰、那个能量已经有个位喺度转化啦。咁如果譬如话时开紧会啦，我哋有啲嘢即系。 我哋有啲嘢好嬲啦，咁我哋又唔可以讲得出嚟啦。如果我哋翻去可以对住蹦墙讲啊，或者有空间讲翻，咁都系一件好事。最好24个钟头之内处理噶。如果冇啦，开紧会已经有嬲嘅情绪走咗出嚟啦，可以喺张台底下边咧揸紧。揸緊嗰啲肌肉，即係收緊腳部嘅肌肉， 但就唔好毀傷自己啦。 係啊，總之唔好傷人，唔好傷到自己，隔離位嗰人都唔好傷到咁樣。咁即係個主席都可能聽唔到、睇唔到嘅。咁你個嬲就走噶啦。 我聽到幾個方向咧，都係令到自己肌肉好緊張，譬如就支起曬棚啊，扮鬼臉啊，將你啲手咧或者你啲即係腳咧就腳趾啊，就好似係即係握得好實咁，握成一個拳頭嘅狀態，作戰嘅狀態，然後放鬆。其实最紧要个课程就系、是、最紧要嗰个部分就系压紧完之后放松，放松嗰个部分就令自己去将嗰个压力去抒发出嚟，释放出嚟， 转化咗个能量。 系啊，就系、是、嗰个能量嘅转化啫嘛。咁要啦，其实本身每个人都积咗好多噶嘛，因为当时唔记得即系转化啊嘛，咁啊得闲有时就 pop up 出嚟嗰啲系 N 年前对住呢一个人，又或者系以前个人，你有时喺街道嗰个人，我都冇烦佢，咁但系佢都见佢咁嬲吓，要。Okay. 以前嗰啲又点样处理啊？即系当刻嗰啲，我就可以即刻去处理啦。 以前嗰啲点搞咧？ 以前嗰啲咧，你可以好简单，我哋就系用外星人话，即系得闲就松下扮鬼脸啦，或者用就系、是、用外星人话。咁咧就系喺屋企好，有阵时喺公园啊，得闲冇嘢做咧，都唔觉得系骚扰到任何人咧，就叽哩咕噜啊咁啊， 跟住喺墙 系啊，叽哩咕噜，叽哩咕噜，叽哩咕噜，叽哩咕噜，叽哩咕噜，叽哩咕噜，叽哩咕噜，叽哩咕噜，叽哩咕噜，即系你可以好似好，即系如果你真系嬲嗰阵时，你咪用。用嬲嘅叽哩咕噜咯，咁如果你系伤心嘅，你伤心嘅叽哩咕，咁总之无论点，佢都会不知不觉将我哋啲负面嘅情绪咧系 流逝咗、咕噜咗， 几好啊！呢、這个取代咗粗口咧，又唔会讲嗰啲自己咧会后悔嘅说话咯， 冇错 ，OK 喎呢个 系啊，啲我觉得好有效，其实都呢啲都系前人嘅智慧嚟。 我谂你讲十五秒应该都会笑 嘅， 你 系好搞笑啊！呢、這个都 系啊，我试过同啲家长分享啦，即系吓，咁佢都系话我啲仔好反叛啊，成日都话嬲啊，所以上咗的士又要落的士，咁结果佢都系用呢个方法咧，佢平。静咗好多啦， 所以咧，即系总而言之咧，就系、是、今日同大家讲啦。如果情绪上有愤怒或者遇到学童真系好大压力嘅话，你要真系俾佢释放个情绪，然之后接受再转化佢嘅能量，咁就好快咧，佢哋可以即系放松翻落嚟噶啦。咁我哋今日唔该晒长哥同阿 May 同你讲啦，翻去叽哩咕噜下先， 下个礼拜同长哥再倾啦。 Thank you， 拜拜， 拜拜。